分分合合看多了，他可以让爱停歌，在一起若不快乐，只好学着能割舍。想哭的人是弱者，他把泪往心里藏着，到底爱得多深刻，他自己清楚就好，不强求全世界都懂得。习惯了也就麻痹了，他发现爱是有毒的，牵肠几只会舍不得，投入又怕不合，习惯了也就安全了，不会再被情绪拉扯，他要的爱只有一种，身边的就请放手。只有一种。